fresh out booth. If they want the drama, got the oof. Ship the whole crew to the cruise. Do it, you don't even see him move. Ride with me, boss. I got a hard head, but her arrow tall. She want the last name with the ring on it. Cause I pulled out a million cash, told her blank on it. 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而家系晚上时间8:33。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爱情路上点样取舍？新城广播剧团《爱情断舍离》， 张曼莎声演郑怡。 人会成长，性格会转变，咁一生一世嘅爱情究竟有冇可能？ 星期一至五下昼2:30喺 QQ 育婴室播出，晚上11:00哔哩吧啦开大喇叭时段，细味重温。 新城广播剧团《爱情断舍离》。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 咁啊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 你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五位巨资胜利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倾心倾城，继续讲下朋友啊吓，咁啊同一个陌生人咧，其实有共鸣先至可以成为到朋友，然后个共鸣感再大啲嘅时候咧，最简单嘅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啊，如果大家有共同厌恶啊嘅事啊，又或者有敌人一齐出现，有共同敌人嘅时候咧，咁就最容易有友谊嘅产生啦。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咧？如果正正常常同一个朋友认识，大家几啱倾，出嚟食下饭啊，分享一下自己嘅生活琐碎事啊，认识一下嘅话咧，其实都好似好难咧，突然之间会同嗰个朋友嘅友情啊嘅关系一日千里，好似好难深交咁样。有啲人咧就话，要将咧自己嘅秘密交托俾对方咧，咁啊之后咧先至会可以建立到大家嘅友谊啊吓。咁啊，但系又咁讲啦，啱啱先识啫，咁快将自己嘅秘密周围同人讲，咁仲系秘密嚟嘅咩？连对方系啲咩人啊，有啲咩底细啊，有冇共同朋友都未知，系咪先？所以呢一个举动咧，其实我自己就已经否定咗，唔会系用秘密换秘密啊吓。用秘密换秘密，亦都唔会用秘密换朋友。因为咧，如果真系咁做嘅话咧，嗱，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吓？只系会令到咧，自己多咗一个风险咧，系对方知道你秘密之后，就将个秘密当做系茶余饭后嘅一啲话题，又或者好似系俾咗支箭对方咁，令到对方咧随时有机会将呢一支箭个矛头指翻去你自己度咁样。而喺心理学嘅角度嚟讲咧，点解大家喺认识新朋友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举动咧？全因为我哋咧，其实潜意识里面都系想引发对方嘅一个同理心啊，为自己发生过嘅事有一啲共鸣啦，为自己感到一啲同一样嘅事，又或者唔同事，为自己感到喜悦、感到不忿，唔同嘅情感涌现啊吓，咁啊都系想喺我哋透过分享自己嘅故事，又或者所谓嘅秘密之后。想得到的一些效果来的，但是又可以很肯定地说，这个举动只是能够维持到一瞬间的友谊，而并不是长久的。 stand and wave, I walk to you. You pull my chair out and help me in, and you don't know how nice that is, but I do. And you throw your head back laughing like a little kid. James Taylor records is you, but I do. We tell stories and you don't know why. I'm coming off a little shy, but I do. But you throw your head back laughing like a little kid. I think it's strange that you think I'm funny. 系啦，咁啊呢首就系 Taylor Swift 嘅 Begin Again 啊吓，咁啊细个嘅时候以为认识嘅朋友咧，都系一啲可以友谊永固，可以咧即系一路啊吓，唔会绝交，一路咧都会好好咁样相处嘅朋友，但系现实话俾我哋知咧，一路陪住自己成长，留得低嘅都系一啲难能可贵嘅宝藏，而我真系要用宝藏嚟形容佢哋，因为咧你系好难揾到佢哋嘅，就算揾到，可能咧都要鉴定一下，究竟系咪真噶，系咪真系好似执到宝咁样噶？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不是屋企人，但是都对自己这么好这样的。可能你会想啊，做朋友啫，使唔使好似揀男女朋友揀老公老婆咁样咁夸张啊咁样。但係其实你身处嘅圈子就反映咗你係一个点样嘅人，所以我哋揀朋友嘅时候都要好小心。 Something like a light shade, just a self-referential way. It stops you having to be human. I'm assuming you'll balloon when you remove the dirty spoon and start consuming like a human. That's what I'm assuming. I'm sure that you're not just another girl. I'm sure that you're gonna say that I'm sexy. Why can't we be friends? Why can't we be friends when we are lovers? Zero reasons we're just hating each other instead of calling me out. You've been pulling me in. I just got one more thing to say. I'm just pissed off because you can't be off. I felt 而家嘅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 真人发声先好听，即打31209988报读新城电台同香港都会大学呢批十办广播节目主持及制作专业证书课程，资深广播人教你靠自己做好节目。 虽然 Woody 唔使日日出鱼排，但系唔代表唔使做噶。 咁其实渔业有捕捞业同埋养殖业嘅，个鱼排就系养殖啦。咁传统咧，佢哋就会可能养啲鱼啊，卖去鱼市场啊，养嚟养去都系嗰啲品种啊。我就喺度谂点样可以帮个鱼排增值多啲，有冇啲一啲技术带落去个养殖度，可以令到啲鱼嘅成活率好啲，或者个质素好啲咧？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个销路会好啲咧，或者个价钱可以卖高啲咧？我哋就会做咗一啲网上嘅一啲社交媒体啦，去推广我哋嘅鱼排啦。 留意逢星期五早上9点新闻前，晚上8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经济动态、外围市况、焦点新闻话题，每日新鲜直送。 林洁莹、何文杰每个朝早同你踏上财资大道。 嘉宾专家访谈，畅谈城中热话。 由财金消息到政经要闻，地产、教育、生活议题，最贴地资讯，全方位放送。锁定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8点半，财资大道。新城资讯台、新城财经台同步联播。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夏佩琪、阿卡，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剛才就說揀朋友啊要小心啲，因為呢你身處嘅圈子，你有啲咩朋友，其實就反映咗你係一個點樣嘅人。 为朋友呢是自己选择啦，咁啊代表咗你对边一类型性格嘅人呢是有兴趣又或者志趣相投咁样。咁啊但係呢人越大嘅时候呢观念啦，同埋观点与角度啊，点样睇个生活啊，价值观啊，谂法其实都会唔同，咁所以咧都会有朋友流失嘅呢一个情况出现，咁啊回应翻之前讲嘅嗰句说话就系话，留得低嘅，继续陪住你嘅一啲朋友咧，就真系一个宝藏嚟啦。揀朋友嘅时候呢都要小心，唔好諗住呢喺度话我朋友系咁咋，我自己唔系咁样㗎。因为呢个讲法其实都几令人费解嘅。因为如果你唔认同你朋友嘅一啲做法啊，又或者价值观唔同啊，目标唔同啊，睇嘅世界观唔同啊，你就唔会揀佢做朋友啦。咁因为如果真系有咁大嘅差异，咁大嘅分歧嘅时候，你知道咗了解咗嘅时候，你已经会将佢喺心目中又或者喺心入面嘅地位呢都会有一啲排序呀，咁未必係会成为你最紧密嘅朋友，可能一啲 high by friend， 又或者可能係一啲社交媒体上面嘅朋友咁样啦。而我点解话呢一个讲法好令人费解呢，因为可能你而家仲未系啊，仲未系好似当时又或者嗰一刻朋友嘅又做咗一啲事，然后呢你自己就諗可能我呢都唔会咁样做嘅。但系呢其实想话呢即系潜意识里面其实你已经呢系将佢嘅一啲做法一啲举动呢正常化同合理化咗㗎啦。大家喺表面嗰层呢可能仲未发现有啲咩问题，但系如果真系要问下个潜意识啦，同埋諗深一层呢究竟点解会认同呢啲嘅一个做法啦諗法呢，就係因为你揀咗佢哋做你嘅朋友，就係证明你哋其实喺某个程度上面呢都係有相似嘅位置嘅。人是会揀同自己相似的朋友来做朋友，亦都是呢在这个物理学上啊，我很喜欢呢是资料搜集的时候呢去找一些无论是心理学上啊、哲学上啊、一些资料性上面的一些例子的。那就是说是同大脑里面呢时刻出现的一些血液流动模式呢其实是有一种同性相吸的这个情况这个趋势的。所以呢其实咁样讲好似太过形象化，但係你諗下点解会揀对方做你嘅朋友，就係因为大家係有相似嘅地方，大家可以好轻松咁样去享受一啲欢笑啊，又或者呢大家唔使讲出声，对方呢就已经係明白你啊，清楚你究竟嗰句说话背后嘅潜台词系啲乜嘢嘅嗰种程度啊。时候就要听呢一首 Pharrell Williams 嘅 Happy， 带动多一次气氛先。 系啦，咁啊，听完 Pharrell Williams 嘅呢一首 Happy 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呢一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即系如果结交朋友嘅时候咧，有一啲可以即系同性相吸啊吓，即系大家有相似嘅地方，大家咧有类近啊、类似嘅情况啊、性格啊出现咧，就会成为到朋友。呢、這个咧只不过系即系结交朋友嘅时候咧嘅一个起步点嚟嘅啫。因为咧本身我准备咗下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其实最容易最简单结交朋友嘅方法呢，就是大家有共同厌恶同埋敌人出现嘅时候啦。但是呢今日呢未必够时间去再同大家分享，咁所以亦都再次等下个星期呢先再同大家延续呢一个朋友嘅话题啊。因为呢一个即一个钟嘅时间倾心倾城呢，每个礼拜一都有我喺度同大家一起度过呢一个晚上。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晚安大家。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